不同的路径，却想往同个方向前进。也许沿路会充满着危机，阻挡了光明。 没关系，我们有百分百的勇气热情，却身后还会再继续。下过雨会看见美丽 更多的为谁袭击，有你坚定的勇气，不怕暴风雨。一加一加加一，燃烧着热情，一条心，我和你都绝不放弃，结局是精彩可期。梦想的约定，未来的荆棘，别怀疑，所有秘密都解开谜底。青春的剧情是未知的命运，就会成了回忆。Dream on， 做我自己。没关系，我们有百分百的勇气热情，说身后还会再继续。下过雨会看着美丽天气， 有你坚定的勇气，不怕暴风雨。 一加一加加一，燃烧着热情，一颗心，我和你等你绝不放弃，结局是精彩可期。 梦想的约定， 未来的荆棘，别怀疑，所有秘密都解开谜底。青春的剧情是未知的命运，你否不畏惧。 梦想的约定， 都值得我们去探寻，快乐归去就会成了回忆。未知的命运， 喜欢看你认真的表情，在下午三点的自习室里，我喜欢看你傻笑的表情，粉红的嘴唇像一片风景。你说你喜欢夜空的流星，许下的心愿一定会实现，能不能让我做你的朋友，拥有你的快乐和忧愁。你微笑的样子像五月的天空，花儿都比不上你的笑容。你淡淡的忧愁像五月的云朵，被温暖的风吹走。你年轻的样子像五月的颜色，连彩虹都羞愧的闪躲。你满怀的快乐像五月的种子，收藏青春的钥匙，这是一个美好的开始。

冬三月。When you were here before.

动节奏，幸福融在胸口，用快乐填补寂寞的留下来的缺口，闭着眼睛想象从童话的荒凉，睡觉送来的狂想，这一刻低下头，双手握紧，有流星跑过，像翅膀多些颜色，对你说圣诞快乐。 期待慢慢跑，不得了，不得了。 点一秒，快乐不靠的小秒的不要不要，就在头旋地心起点。 I can't help but pull the earth around you to make my

AM 九二七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

那些旧时光像影子一样跟我去流浪， 最难的是相遇，因为多么

旧的就忘掉，渺小的控诉只是证明生活并不无聊。别让我知道其实你在背着我们偷笑。 毁灭爱情才能真的清醒，隐藏住感情，任何决定都随便你，不能喜欢你。才想问一句，停下等我行不行？我知道你专情，他的确是唯一，所以问笑一句，你见死忘忧很彻底。我骑不快单车，你只是加油打气，不了解我很累，没有力气跟着。毁灭